武宗至道昭肃孝皇帝上。会昌元年春正月辛巳，上巳元秋，赦天下，改元。刘勉奏回鹘已退，赵勉还镇。二月，回鹘十三部进牙帐者，立乌西特勒为乌介可汗，南保错子山。三月甲戌，以御史大夫陈宜行为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。初，知枢密刘弘毅、薛季棱有宠于文宗，求侍良恶之，上之力非二人及宰相意，故杨嗣父初为湖南观察使，李觉初为桂管观察使。侍良屡赠弘毅等于上，劝上除之，以为赐弘毅季棱死。遣中使就谈贵州，诸四父即绝。户部尚书杜从奔马见李德裕曰：“天子年少，心即位，姿势不宜手滑。”丙申，德裕与崔巩、崔丹、陈宜行三上奏，又邀枢密使至中书，使入奏，以为德宗以刘晏动摇东宫而杀之，中外咸以为冤，两合不臣者犹资恐惧，得以为辞。德宗后悔，戮其子孙。文宗以宋申锡交通藩邸，篡折致死，继而追悔，谓之出涕。四父绝等若有罪恶，岂更加重贬，必不可容，亦当先行殉居，似罪状著白，诛之未晚。今不谋于臣等，据前史诛之，人情莫不震骇，愿开严英次对。至不时，开严英召德裕等入，德裕等泣涕疾言，陛下宜重慎此举，无至后悔。上曰：“朕不悔。”三命之作。德裕等曰：“臣等愿陛下免二人于死，勿使既死而众以为冤。今未奉圣旨，臣等不敢做。”久之，上乃曰：“特为卿等视之。”德裕等月下皆舞蹈，上诏升座，叹曰：“朕嗣位之际，宰相何尝鄙属？李觉季棱志在陈王，四父弘毅志在安王。陈王犹是文宗一裔，安王则专赴杨妃，四父仍与妃疏云，孤何不效则天临朝？像是安王得志，朕哪复有今日？”德裕等曰：“姿势暧昧，虚实难知。”上曰：“杨妃常有疾，文宗听其弟玄思入室月余，以此得通旨意。朕细寻内人，情状皎然，非虚也。”遂追还二使，更贬四父为潮州刺史，李觉为昭州刺史，裴仪为欢州司户。夏六月乙巳，诏：“自今臣下论人罪恶，并应请赴御史台暗问，无得起刘忠，以度谗邪。” 以魏伯留后何仲顺为节度使，上命道士赵归真等于三殿建九天道场，亲授法录。又时以王哲上书切谏，作贬河南府侍曹。秋八月，加裘世良官军容使。天德军使田谋、监军韦仲平欲击回鹘以求功，奏称回鹘叛将沃莫斯等亲逼塞下，突遇浑、沙陀党相皆誓与为仇，请自出兵驱逐。上命朝臣议之，议者皆以为沃莫斯叛可汗而来，不可受，宜如某等所请，击之便。上以问宰相，李德裕以为囚鸟入怀犹当活之，况回鹘屡建大功，今为邻国所迫，部落离散，穷无所归，远依天子，无秋毫犯塞，奈何成其困而击之，以遣使者镇府，运粮食以赐之，此汉宣帝所以服呼韩也也。臣宜行曰，此所谓借寇兵资盗粮也，不如击之。德裕曰，彼突遇浑等各有部落，建立则锐敏争进，不立则鸟惊鱼散，各走巢穴，安肯守死为国家用？今天德成兵才千余，若战不利，城陷必矣。不若以恩义抚而安之，必不为患。纵使亲报边境，亦须征诸道大兵讨之，岂可独使天德击之乎？使诏以鸿胪卿张甲为巡边使，使查回鹘情伪，未还。上问德裕曰，沃莫斯等请降，可保信乎？对曰，朝中之人，臣不敢保，况敢保数千里外戎狄之心乎？然未知叛将，则恐不可。若可汗在国，沃莫斯等率众而来，则余体固不可受。今闻其国败乱无主，将相逃散，或奔吐蕃，或奔葛罗路，唯此一支远依大国。观其表辞，微迫恳切，岂可谓之叛将乎？况沃莫斯等自去年九月至天德，今年二月始立乌界，自无君臣之分，愿且召河东镇武严兵保境以备之，自其攻犯城镇，然后以武力驱除，或于突遇浑等部中少有超略，听自仇报，以未可助以官军。仍召田谋、仲平无得邀功生事，常令不失大信，怀柔得宜，彼虽戎狄，必之感恩。心有召田谋、约勒将士及杂虏，无得先犯回鹘。九月戊辰朔，召河东镇武严兵以备之，谋不知地也。癸巳，卢龙军乱，杀节度使史元忠，推陈行泰主刘务。李德裕请遣使魏府回鹘，且运粮三万斛以赐之， 上以为宜。闰月己亥，开颜婴，召宰相议之。臣宜行于后队之所，履言资稻粮不可。德裕曰：仅征兵未及，天德孤危，倘不以此粮弹积鲁，且使安静，万一天德陷没，就将谁归？宜行至上前，遂不敢言。上乃许以谷20000斛赈之。以前山南东道节度使，同平章事牛僧孺为太子太师，先是汉水役，坏襄州民居，故李德裕以为僧孺罪而废之。卢龙军复乱，杀陈行泰，立牙将张将。初，陈行泰主史元忠，遣监军倩以军中大将表来求节钺。李德裕曰：何硕世事，臣所属安，必来朝廷遣使赐诏常太素，故军情遂固，若置之数月不问，必自生变。今请留监军倩，务遣使以观之。继而军中果杀行泰，立张将，复求节钺，朝廷亦不问。会雄武军使张仲武起兵击将，其遣军吏吴仲舒奉表一京师，称将惨虐，请以本军讨之。冬十月，仲舒至京师，召宰相问状。仲舒言：行泰将皆游客，故人心不复。仲武幽州旧将，姓忠义，通书习容事，人心向之。向者张将出杀行泰，召仲武，欲以留物让之，衙中100-200人不可。仲武行至昌平，蒋复却之。今既仲武才发雄武，军中已逐将矣。李德裕问：雄武士卒几何？对曰：军士800，外有土团500人。德裕曰：兵少，何以立功？对曰：在得人心，苟人心不从，兵30000何益？德裕又问：万一不克，如何？对曰：幽州粮食皆在归州及北边7镇，万一未能入，则据居庸关，绝其粮道，幽州自困矣。德裕奏：行太将皆使大将上表，携朝廷邀节钺，故不可与。今仲武先自发兵为朝廷讨乱，与之则似有名，乃以仲武之卢龙留后。仲武寻客幽州，上教列咸阳。11月，李德裕上言：今回鹘破亡，太和公主为之所在，若不遣使访问，则戎狄必为国家将主鲁廷本非爱惜，既负公主又伤鲁情。请遣通事舍人苗枕击诏以沃莫斯，令转达公主，兼可补沃莫斯逆顺之情，从之。上颇好田猎及武戏，五方小儿得出入晋中，赏赐甚厚。 长夜郭太后，从容问为天子之道，太后劝以纳谏，上退，西取谏书阅之，多见游猎，自是上出田烧锡，五方无复横刺。癸亥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丹同平章事，充西川节度使。初，霞夹司既破回鹘，得太和公主，自谓李陵之后与唐同姓，遣达干十人奉公主归之于唐。回鹘乌介可汗引兵邀击达干，尽杀之，至公主南渡弃，屯天德军境上。公主遣使上表，言可汗以力求策命。乌介又使其相斜干茄斯等上表，借镇武一城以居公主可汗。十二月庚辰，致遣右金吾大将军王惠等慰问回鹘，仍赈米二万斛。又赐乌介可汗敕书，欲以一率部众建赴旧疆，飘玉塞垣，殊非良计。又云欲借镇武一城，前代未有此笔，或欲别迁善地，求大国声援，亦须于漠南住址，朕当许公主入晋，亲问事宜，倘须应接，必无所吝。二年春正月，以张仲武为卢龙节度使。朝廷以回鹘屯天德镇武北境，以兵部郎中李氏为巡边使，查将帅能否，是庸之子也。二月，淮南节度使李深入朝，丁丑，以深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，判度之。河东节度使伏彻修爬头峰旧树以备回鹘，李德裕奏请增兵镇守，即修东中二受降城以壮天德形势，从之。又散骑常侍柳公权素与李德裕善，崔巩奏为集贤学士，判院士。德裕以恩非己出，因是左迁公权为太子詹事。回鹘复奏求粮，即寻刊突遇魂党项所掠，又借镇武城，召遣内史杨官赐可汗书，欲以城不可借，余当应接处置。三月，李氏巡边还，称镇武节度使刘勉有威略，可任大事。使河东节度使伏彻疾病，更深以免代之，以金吾上将军李忠顺为镇武节度使，遣江作少将苗枕策命乌介可汗，使徐行驻于河东，赐可汗未定，然后进。继而可汗屡侵扰边境，枕境不行。回鹘沃莫斯以赤心结辖难支，先告田谋云：“赤心谋犯塞。”乃又赤心并仆固杀之。挪胁绰收赤心之众七千丈东走，河东奏回鹘兵至衡水， 杀掠兵民，仅退屯世家伯东。李德裕上言，世家伯西距可汗帐300里，未知此兵为挪邪所部，为可汗遣来，以且指此兵云不受可汗指挥，善略边鄙，密诏刘勉重武先经略此兵，如可以讨逐，事亦有名，摧此一支，可汗必自知惧。夏四月庚辰，天德督防御使田谋奏回鹘侵扰不已，不似朝旨，已出兵3000拒之。壬午，李德裕奏田谋殊不知兵，戎狄长于野战，短于攻城，谋但应坚守以待诸道兵集，仅全军出战，万一失利，城中空虚，何以自固？往急遣忠使止之，如以交锋，即召云朔天德以来羌魂各出兵奋击回鹘，凡所虏获并令自取。回鹘羁旅2年，粮食乏绝，人心易动，一召田谋招诱降者，脊粮转至太原，不可留于天德。沃莫斯情伪虽未可知，然要早加观赏，纵使不成，亦足为反见，且欲讲其忠义，为讨伐之名，令远近诸藩只但则可汗范顺非欲尽灭回鹘，石雄善战无敌，请以为天德都团练副使，做田谋用兵，上皆从其言。初，太和中，河西党项扰边，文宗召石雄于白州，李振武军为皮将，屡立战功，以王志兴故，未甚尽卓，至是德裕举用之。甲申，沃莫斯率齐国特勒宰相等2200余人来降，上信任李德裕，官军容使裘世良误之，会上将授尊号，与丹凤楼宣斥，或告世良，宰相与杜之亦草制减禁军衣粮及马除宿。世良扬言于众曰，如此至日军事必于楼前喧哗。德裕闻之，已有起开言英自宿，上怒，具遣中使宣谕两军，敕书初无此事，且敕书皆出朕意，非有宰相，而安得此言？世良乃惶愧称谢。丁亥，群臣上尊号曰：“人上文武至神，大孝皇帝，赦天下。”五月戊申，遣卢龙卿、张甲、安抚沃莫斯等，以沃莫斯为左金吾大将军、怀化郡王，其次酋长观赏有疵，赐其部众米5000斛，绢3000匹。挪邪绰率其众自镇武大同，东因视为黑沙，南驱雄武军窥幽州。卢龙节度使张仲武遣其弟仲志将兵30000迎击，大破之，斩首俘虏，不可生计，悉收降其7000帐， 分配诸道。挪邪绰走，乌介可汗获而杀之。使乌介众虽衰减，上号十万，驻牙于大同军北驴门山。杨官自回鹘还，可汗表求粮食牛羊，且请直送沃莫斯等。赵报以粮食厅自以马驾于镇武敌三千担，牛驾色之资，中国尽人屠宰。羊中国所显，出于北边杂鲁，国家未尝苛调。沃莫斯自本国出破，先投塞下，不随可汗以及二年，虑比猜嫌，穷迫归命。前可汗正以猜虐无亲，指内离外叛，今可汗失地远客，犹疑身脚前非，若复骨肉相残，则可汗左右信臣谁敢自保？朕务在兼爱，以受其降，于可汗不失恩慈，于朝廷免亏信义，岂不两全事体，身携良图？沃莫斯入朝，六月甲申，以沃莫斯所部为归义军，以沃莫斯为左金吾大将军、充军使。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陈宜行罢为左仆射。秋七月，以尚书右丞李让仪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兰州人田满川据州城作乱，刘勉讨诛之。沃莫斯请治家太原，与朱棣竭力汉边，找刘勉存抚其家。乌介可汗复遣其相上表，借兵助复国，又借天德城，赵不许。初，可汗往来天德镇武之间，飘掠羌魂，又屯爬头峰北。朝廷屡遣使谕之，使还漠南，可汗不奉诏。李德裕以为挪邪绰屯于北山，乌介恐其与西契丹联谋夭折，故不敢远离塞下，妄斥张仲武欲西契丹与回鹘共灭挪邪绰，使得北还。即挪邪绰死，可汗犹不去。一者又以为回鹘带马驾，赵尽以马驾挤之，又不去。八月，可汗率众过爬头峰南，突入大同川，驱掠河东杂鲁牛马数万，转斗至云州城门，刺史张献杰必城自守，突遇魂党相皆窃家入山避之。庚午，赵发陈许徐汝襄阳等兵屯太原及镇武天德，似来春驱逐回鹘。丁丑，此沃莫斯与其弟阿力之习勿绰乌罗斯，皆姓李氏，名司中、司真、司义、司礼。国相爱邪物姓爱，名弘顺，仍以弘顺为归义军副使。上遣回鹘石介直还其国，赐可汗书，欲以自彼国为何痴斯所迫，来投边境， 府纳无所不至。今可汗上此禁塞，未易还藩，或侵略云朔等州，或抄击羌魂诸部，遥揣深意，似是殷浩之情，每观宗游，实怀迟突之计。中外将相闲请诸简，朕情深屈己，未忍幸灾。可汗宜速择良图，无疑后悔。赏又命李德裕代刘勉答回鹘相携干家私书，以为回鹘远来依头，当效呼韩爷遣子入仕，身自入朝，即令太和公主入谒太皇太后，求哀乞怜，则我之旧绪无所愧怀，而乃避逆边城，桀骜自若，要求过望，如在本藩有深入边境，亲报不已，求援记号，岂宜如是？来书又云：胡人异动难安，若令愤怒，不可复制。回鹘为何痴思所迫，举国将相遗骸弃于草莽，累代可汗坟墓隔在天涯，回鹘愤怒之心不失于彼，而灭弃仁义，惩治中华，天地神奇，岂容如此？喜至之不是大汉，竟自一灭，往事之戒，得不再怀。戊子，李德裕等上言，若如前兆，河东等三道严兵守备，似来春驱逐，乘回鹘人困马雷之时，有官军免胜寒之苦，则幽州兵一令止屯本道，以似诏命。若虑合兵济河，回鹘复有迟突，须早驱逐，则当即天时未寒，决策于数月之间，以河朔兵以河东兵，必令收攻于两月之内。今闻外溢纷纭，互有异同，倘不一寻群情，终为扶此所挠，望令公卿极意。赵从之。时异者多以为疑似来春。九月，以刘勉兼招抚回鹘使，如需驱逐，其诸道行营兵全令指挥，以张仲武为东面招抚回鹘使，其当道行营兵及西契丹侍卫等并自指挥，以李思忠为河西党项都将回鹘西南面招讨使，解会军于太原，令勉屯雁门关。初，西契丹基属回鹘，各有监使，遂都其共赴，且训唐氏。张仲武遣牙将石公绪督二部，尽杀回鹘监使等800余人。仲武破挪胁绰，得视为酋长妻子。视为以金帛养马赎之，仲武不受，曰：“但杀监使，则归之。”癸卯，李德裕等奏。河东奏事官孙仇示至，云回鹘宜营晋南40里。刘勉以为此必契丹不与之同，恐为其演习故也。据此事事正堪驱除。臣等问孙仇， 若与幽州合适，破竹回湖，更需一己兵。仇言不须多一兵，唯大同兵少，得一定千人助之足矣。上皆从之。召河东、幽州、镇武、天德各出大兵，移营烧钱，以破回鹘。上闻太子少傅白居易名，欲相之，以问李德裕。德裕素恶居易，乃言居易衰病，不任朝业。其从父弟左司员外郎闵中，辞学不减居易，且有气实。贾臣以闵中为翰林学士。李思忠请与弃婢、沙陀、突遇魂六千骑合势击回鹘。以四以银州刺史何清昭、豫州刺史弃婢通分河东番兵一镇武，受李思忠指挥。通何立之五世孙。冬十月丁卯，立黄子宪为义王，其为衍王。侠夹司遣将军踏步合族等至天德军，言先遣都吕师和等奉公主归之大唐，至今无声问，不知得答，或为奸人所隔，今出兵求索，上天入地，期于必得。又言将喜救河罗川，居回鹘故国，兼以得安西、北庭、鞑靼等五部落。十一月辛卯朔，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言，请出步兵五千讨回鹘，赵不许。上遣使赐太和公主冬衣，命李德裕为书赐公主，略曰：先朝割爱降婚，一宁家国，为回鹘必能御武，安静塞垣。今回鹘所为甚不循礼，每马首南向，孤德不畏高祖太宗之威灵，欲侵扰边疆，岂不思太皇太后之慈爱，唯其国母足得指挥，若回鹘不能禀命，则是气绝音号，今日以后不得以孤为慈。上姓泾阳教烈，乙卯，谏议大夫高绍义、郑朗于阁中谏曰：陛下必来游猎稍贫，出城太远，亲兴夜归，万机旷废，上改容谢之。绍义等出，上谓宰相曰：本至谏官，使之论事，朕欲时时闻之。宰相皆贺。几位以绍义为给事中，朗为左谏议大夫。刘勉、张仲武故称盛寒未可进兵，请待岁首。李忠顺独请与李思忠俱进。十二月丙寅，李德裕奏请遣思忠进屯保大栅，从之。丁卯，吐蕃遣其臣论普热来告达摩赞普之丧，命将作少监李景为调剂使。刘勉奏移军云州，李忠顺奏击回鹘破之。丙戌， 立皇子义为德王，痤为昌王。初，吐蕃达摩赞普有宁姓之臣以为相，达摩族无子。宁相立其妃申氏兄上延立之子乞离胡为赞普，才三岁。宁相与妃共治国事，吐蕃老臣数十人皆不得遇政事。首相节都挪见乞离胡不拜，曰：“赞普宗族甚多，而立申氏子，国人谁服其令？鬼神谁享其祀？国必亡矣。必年灾异之多，乃为此也。老夫无权，不得正其乱以报先赞普之德，有死而已。”拔刀离面，痛哭而出。宁相杀之，灭其族，国人愤怒。又不遣使一堂求策立。洛门川讨击使论孔热，姓汉人，多诈谋，乃主席徒告之曰：“贼舍国族立身世，转害忠良以挟重臣，且无大唐策命，何名赞普？吾当与如蜀举一兵，入诸身非及用事者以正国家，天道助顺，功无不成。”遂税三部落得万计。是岁与青海节度使同盟举兵，自称国相，至魏州，与国相上司罗屯渤寒山，孔热击之。司罗弃辎重西奔松州，孔热遂屠魏州。司罗发苏皮、突遇浑、杨同等兵合八万，保洮水、汾桥拒之。孔热至，隔水遇苏皮等曰：“贼臣乱国，天遣我来诛之，汝曹奈何助逆？我今已为宰相，国内兵我皆得治之，汝不从，将灭汝部落。”苏皮等疑不战，孔热引萧纪涉水，苏皮等皆降。司罗西走，追获杀之。孔热尽并其众，合十余万。自魏州至松州，所过残灭，尸相枕藉。